采访和滥用武力。记协说过去一年已经多次向特区政府和警方高层呼吁，必须正视前线警员针对传媒滥用武力的问题，但是当局一直置若罔闻。近期警方更加自行对记者身份作出定义，借此阻碍传媒采访。记协促请特区政府切勿再回避警暴问题，否则香港的自由、法治等的核心价值将会难再维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正午时分的大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在中午12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04点，升218点，总成交金额1,1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9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08点，跌15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7元，升3元；美团点评212.8，跌5.6；港交所366.8，跌7.2。阿里巴巴243.4，跌6毫；中芯国际26.75，跌9.5；汇丰控股35.45，升1.35；银河娱乐59.75，系跌5仙；小米集团14.88，跌1.4；日传媒7.8，系跌3.2；友邦保险74.6，升1.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108，瑞士法郎8.448，澳元5.522，加元5.817，新西兰元5.073，欧元9.0907。每百日元对港元7.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2,843点，升93点。港金现价报17,750元，跌5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15.05美元，卖出1,915.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观塘道嘅坏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快线咧，较早前有坏车阻路，仲未拖走，而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咁就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星河名居。至于较早前咧喺将军澳隧道公路嘅工程就已经完成，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电话机楼嘅快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的九龍入口只是公主道過海車多，龍尾空裝道橋面。路面方面，是九龍區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的交通繁忙，龍尾牛頭角港鐵站，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多，龍尾空裝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恬淡情怀邓慧思啊，呢排唔方便握手，唔方便拥抱你。

黄伟文填词 ，D.J. Jane 嘅新歌。最坏嘅一种嘅爱情就是对方施舍俾你嘅爱情啊！新歌今名叫做《爱的美顿树》，头先系跌落谷底噶啦，呢一首歌将你拯救翻上嚟，帮你揾翻啲啲自己嘅价值啊！做一种系爱情嗰种恒常嘅物理现象嘅，斩咗之后啦，咁然之后你就好自信啦，好靓咁样啦，咁然之后嗰一个好认真嘅前度咧，好多时就会见到你咁好啦，然之后就会求你，我哋可唔可以喺翻埋一齐啊？今日 Justin Thompson Funny 呢首歌同你讲咧，梗系 say no 啦。头先歌词最后一句咧就系、是、Who's laughing now？ 正正就系跟住呢首歌嘅歌名嚟嘅。 Ava Max, who's laughing now? 见到个球你翻去嗰个样，梗系好笑啦。如果你见到佢有报应嘅话，更加可笑啦。咁但系咧，笑还笑，唔好笑太耐。始终呢啲都系旧时嗰啲嘢嚟噶。留意翻，好好珍惜你而家拥有嘅嘢。本嚟个方浩文 ，All we have is now。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凌晨获准保释之后，中午返回一传媒大楼的办公室。他说苹果一定继续支持下去，又说大众的支持对他们重要。根据苹果直播片段，多名员工拍掌欢呼迎接黎智英，有员工送上鲜花。同样被捕之后获准保释的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和黎智英拥抱。消息说本港新增大约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33宗确诊个案，是27日以来单日个案最少。截至昨日，累计确诊病例4181宗。另外再多两名新型肺炎患者死亡，至今共有61名确诊病人离世。医管局说，一名79岁男病人今个月3号因为发烧入住明爱医院，其后转到仁济医院，今日凌晨大约1点离世。另外大埔拿打素医院一名91岁女病人上个月23号因为发烧入院，今日凌晨1点多离世。医管局说两名病人本身患有长期病，入院之后情况持续恶化，有关医院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香港快运两架客机早上在机场停机坪发生碰撞，香港快运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两架客机在机场拖行过程中发生事故，当时客机并非运作，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航空公司正是同服务供应商了解事件，进一步调查。机管局说早上9:56收到报告，中国飞机服务有限公司的地勤服务人员在滑行道拖一架没有载客的香港快运客机期间，碰撞到另一架停泊的香港快运客机，两架客机都受损，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机管局正是调查事件，其后会向民航处提交报告。根据网上流传相信是事发之后的片段，后方客机的机头位置贴住前面客机的尾部底下位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他在11月的大选中输给民主党前副总统拜登，美国人将不得不学习讲中文。特朗普接受电台访问，批评拜登对华态度软弱，如果自己未能够胜出，中国将会拥有美国。特朗普形容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良好，赞对方是绅士，但是由于中国的疫情处理，两人关系不再融洽。他又说卫生部长阿泽访问台湾纯粹因为疫情，他目前没有计划访台。特朗普早前接受另一个电台访问，被问到怎样看待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人被捕的时候，没有直接回应，只是说香港多年来一直赚很多钱，这些钱美方本来可以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赚取，美方以往用巨额财富和诱因让香港得以生存发展，但是现时他会结束这些措施，美国将会赚更多的钱，因为香港不会再有竞争力。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80点，升290点，总成交金额1,26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9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08点，跌15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9元，升5.5；美团点评215元，跌3.4；阿里巴巴244元。 冇升跌。港交所368.2跌5.8，中芯国际26.85跌8.5，汇丰控股35.55升1.45，银河娱乐59.6跌2毫，小米集团15元跌2仙，一传媒6.6系跌4.3，友邦保险74.7升2.0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78，瑞士法郎0.917，加元1.332，人民幣6.951，英鎊對美元1.304，歐元對美元1.174，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655。日經平均指數報22,843，升93，港金現價報17,750，跌59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1.89美元，卖出193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大车多，车龙咧大消散。咁另外同大家讲，丹峰路咧喺电气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电气道去北角方向近住福荫道嘅慢线暂时系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瑞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电话旁边嘅咧有邓小巧啊 ，Hello 你好， 你好啊， 你好啊，小巧，嗱你嘅新歌咧叫做同台啦，咁但系呢首歌就系写到录到反台啦，咁样 反 晒，因为上次其实阿邓小巧上嚟咧就系介绍佢嚟紧今年嘅音乐 project 咧，已经预告过咧就系有一首歌。當時就喺加拿大同阿賴邦做嘅時候咧，就係、是、真係反台咁滯噶啦，咁樣就係呢一首啦，係嘛？ 冇錯，就係、是、呢一首。Okay. 其實呢首歌就唔係今年先至做過嘅，應該話2017年嘅時候，其實已經寫好咗，甚至乎係嗰陣嘅 plan 咧，係擺入去當時嗰隻嘅 EP In a Voice 入邊嘅。咁因為嗰隻歌講溝通啊嘛，咁啊呢首歌好明顯就係講同屋企人，即係同父親啊，同屋企人嘅溝通啦、啊。咁樣嗰陣就錄咗4個編曲，三個 section， 都唔 work。咁就好記得嗰陣，因為阿邦就唔記得咗噶啦。喺反台之前係啦，反台之後就同佢講翻，佢就醒起啦咁樣。咁其實喺反台之前咧，咁就亦都係2017年錄呢首歌嘅時候咧，佢就 趕住翻加拿大嘅，嗰陣亦都係。咁然後就嚟咗聽我哋錄第一水， 嗯， 即係類似探班咁樣。咁然後我哋就喺度，我同阿維大家就喺度討論啦。其實呢首歌係咪個 range 唔應該咁係擺呢一個咧？應該可以降半度咧咁樣。咁跟住嗰陣阿邦就唔知點解咧，好 firm 咁樣話。唔得喎，你一定要唱到 key， 我覺得呢個 key 係最好聽。 嗯， 你專業歌手嚟噶嘛，你一定要唱到㗎咁樣。咁就專業歌手咗幾年啦，我都唔專業啦喺佢眼中，因為其實如果我要去討論唱唔唱到係冇意義嘅，要唱咧好多音係唱到嘅，但係好唔好聽啫嘛。即係對於我嚟講，同埋我覺得呢首歌本身佢其實佢係傷痛多過仇恨啊。 嗯， 佢係因為傷痛，所以佢有少少仇恨喺入邊。其實。Suppose 歌者入面這個父子又好父女又好任何的家庭的關係都好，其實他都是對恨的反面，就是一定是愛和傷害，其實因為愛嘛都、 嗯、 所以我也不想本身那個高半度的版本呢，就是我覺得唱下來很惡啊，即好像有很多憤怒在這裡、 嗯、 才即是在那個 range 那些聲音的質感是有一點那個感覺的，我就覺得啊，編曲又不知道為什麼編劇都不覺得是这样，但是都想不到一个什么方法去编、 嗯、 当时。 嗯。 那就说不如抽起首歌了。是。可能到我今年再去想起这首歌，我说不如今年再做这首歌啦。我说我觉得今年这首歌好像个意义又不同了啦。因为以前可能是对于我一个人的意义嘛。现在好像不止我一个人是对这首歌会有感触这样。 嗯。 咁然後就決定做啦，咁樣。咁喺加拿大嘅時候就又係其實都係講啊個 range 咧真係好高，有冇得低啲啊咁樣。咁阿邦就好好心地咁樣就改咗幾粒音嘅，同埋改咗啲字嘅。但係咧，佢改咗嗰幾粒音同幾個字咧，係冇令到首歌係落低咗半度嘅，因為低音依然係好低音。咁所以其實係 at the end 咧，咁佢就覺得佢已經改咗音。為什麼你還覺得首歌很難唱？為什麼你這麼不專業？唱不到不要唱咯，不要錄咯，這樣。但其實一直在說的是個 range， 是 那個 key 不要聽。其實我們是要想降半度、 yeah。 但他一直不給降，於是就反台啦。他就想說 我不想在你錄音之前再聽到你說半句話這首歌很難唱，一句都不要聽到，樣很惡的惡死林真的樣。然後我就算咯，咁入錄音室咯，睇下你覺得點咁樣。咁啊，入咗錄音室啦，唱完第一個take 之後，首歌要降半度。跟住我同阿維係講三年啦，講三年啊，林先生，就係話你降半度啫嘛，你唔俾啊嘛，跟住佢就。自己知道，佢話我唔記得咗，我嗰陣有咁講過喎。佢話唔怪之得你哋成日話首歌難唱就成啦。我話係啊，當時就係你大駕光臨咁樣走嚟監場啊，俾我哋都要唱呢個 key 啊。咁今年咪就係做，咪就係話個 key 太個 range 太闊咯，個 key 太高咯。係，跟住佢降半度啊。 真係有種兩代，你哋就唔係同台啦，同一間錄音房入邊發生嘅故事啦。咁樣 真係激鬼死嘅。 喂，但係咧，我想話咧，咁呢首歌因為幾年前其实已经是阿邦作曲啦，填咗词啦，咁嗰阵时系因为我见你其实你喺 Instagram 你自己都有讲咗啲你同你屋企人嘅关系，你同你爸爸中间嘅一啲嘅关系，佢系知道你有呢啲嘅故事，咁所以就令到佢写咗呢一份嘅歌词。 系啊，即系其实我系同佢讲咗，譬如食饭嘅时候，爸爸会睇咩电视啊？譬如佢会睇赛马节目嘅，所以佢 MV 入边咧就摆咗啲赛马声。 嗯， 咁亦都系大時大節節恐懼症候群咧，都係我嘅屋企一個集體嘅病徵嚟嘅。係，咁大家就去到中秋啊、元宵啊、冬至啊嗰啲年三十晚食年夜飯啊嗰啲咧，大家都好驚嘅。 係， 好驚係唔知邊一個位又會有個 spark 咁樣彈咗個火屎落嚟咁就。 就會大家嘈啦，咁樣。 大家係啊，大家窿曬。咁即係好多時候，大家都係處於一個忍耐，同埋係盡量唔想去爭吵嘅環境。之下可以安樂樂食一餐飯，咁爸爸係一個比較暴躁嘅人啦，即係佢係一個，即係細個就唔明佢點解成日都咁嬲怒啊，大個咗即係再了解佢多啲，亦都代入佢，即係亦都夠成熟去睇呢個世界多少少嘅時候，就會你明白佢點解咁做，但唔覺得佢咁做啱，但係只不過覺得係合理啫，即係。 我記得嗰陣我喺某個大型嘅書店入面就喺度揭嗰啲類似心靈雞湯咁樣。 係 係係。然之後佢就話，如果有人對你好憤怒，係因為其實佢入面好傷痛。 Yeah. 即係其實我亦都覺得係同意嘅。其實點解佢咁 angry 係因為佢好內心好寂寞啦。佢有好多佢自己嘅情緒冇調適到啦。咁然後佢其實佢嗰個憤怒並唔係來自於一個某個獨立嘅人，其實係來自於佢自己入面嘅傷痛。咁所以就叫做係唔 take it personal 咯，但係親情本身就係一啲好 personal 嘅事情。所以亦都好難。我而家可以咁讲就系、是，我先系明白咯，但系冇代表我冇难受咯。 啊， 系啊 ，OK。咁但系譬如唱咗呢首歌嘅时候，咁、爸爸有冇听过呢首歌噶？ 冇啊，应该冇啩。因为佢唔睇电台，佢都唔 系 好睇电视。 系， 而且佢好得意噶，佢前一排仲问我，其实你而家系做咩嘅啫？系啊，我话唔唱歌啦。 系。 唱歌，你有冇出碟噶？ 系， 即系我话有啊，有出碟噶 ，keep 住都有出歌噶。 系 ，OK， 咁 即系爸爸唔系太了解嘅。 哦 ，OK， 咁但系总之而家就系你又明白佢，咁就揾到一个大家相对地都系比较舒服啲嘅方法去到一齐相处。 我觉得系会令到我自私啲嘅，令到我比较舒服咯。 Yeah. 因为点讲咧？因为其实。我覺得尤其是上一代啦， yeah. 即係我加上我父親那輩也都是一些比較硬漢子啊、 yeah. 闖世界啊、捱出來啊，所以他我不可以說他看不起我們少少少傷痛就覺得咦呀、但他的而且確他會覺得我們這一代人是捱苦的程度比不上他的、但我也都覺得他沒錯曬，但是只不過我覺得我有另外一重的理解，就是我們捱的點不同咯。但是以前会觉得要据理力争嘅，有啲嘅岁数又系完全，唉，你中意点讲就点讲啊，而家系尝试想去了解多啲佢，然后尝试亦都揾一啲窿窿罅罅去令到佢明多少少咁多啦，咁所以其实就而家系知道佢准备嚟咧，就兜咯，就揾方法扇走佢咯，即系唔好助长佢咯，以前就。你立啊嘛，我又立。 系，而家就太极啦，咁啊识得，诶，点样可以以力卸力咁样？ 系啊，卸一卸佢先。譬如好似上次咁，又系唔知母亲节定咩食饭咁，我哋开始 feel 到佢脾气开始差唔多啦，咁我就 call 的士咯。 系， 咁啊等的士声响，诶、我话的士到啦，我哋要翻去喂猫啊。 系，就有呢啲嘅相处中间嘅小秘技咧，自己。 即系因为其实。诶，点解我拗赢咗又点啊？其实亦都觉得其实唔会拗得赢嘅，根本就大家企喺个观点同埋企喺个世界唔同，我觉得，所以就系咯，就好似同台咁咯。 系。 遗传着你那份心水及沉默，同时亦偶尔不惜随地唐突。逢夜晚同坐一桌。抬到嘴边那一句，随着饭送一口吞去更适合。连夜问暖与寒暄，却又嫌未老实。然而又怕吐尽心肺，只沦为泄愤。眼睛虽满是车盼，还是以客套幽默。盖掩不便碰触的敏感，不想拍台离开，亲你却嫁不来。若然内疚，也因这个根永割不开。乱世中吃得开，人在家却之外，就连面对你。恨爱也觉不该， 陌生，也是连着血脉，才能为半句话点中死穴而急针。看彼此只是张剧，才避免爆发冲突，怕最真最可心得最深。着你昨日黑发渐成白，如提示我告白将到达时限，除下戒心没抑压，但更惊越描越黑，皮肉已需要用双筷小心夹。 但今次咧，我想知咧，譬如喺个 music video 上面咧，都系同阿麦希恩合作啦，咁样。 系啊，系啊。 因为你上次与人同行嘅时候咧，其实你咪喺个 MV 入边有几个演员系饰演紧好多佢哋面对紧唔同嘅一啲嘅情景咁样嘅。 系啊，系啊。 咁因为阿林耀星佢其实喺今次都继续有演出噶嘛，咁佢今次就同阿袁富华就系做对手戏啦，系咪一种延伸嚟噶？我想问下其实。 其实喺与人同行嘅当中咧，袁富华已经出现咗噶啦，咁就系、是。講阿星佢好掙扎，即係好嬲，係咁撞牆嗰啲 moment。其實佢點解撞牆呢？其實有人喐手打佢。咁其實嗰個人咧係袁富華嚟嘅。 OK， 已經係啦，嗰啲嗰陣已經剪咗落去啦。咁然後就去到同台先至揭翻，其實啊嗰陣阿星佢哋之間嗰個父子關係究竟係點咧？ 係 OK， 係啦，係。所以中間我都覺得係幾 intense 嘅，其實。 intense 啊，但相对我又几中意你嗰种处理，你又唔系处理到嗰种啊嗰种好声嘶力竭嗰一款 cliche 嘅处理咁样咯 嘅唱法，系啊，其实嗰阵即系头先有讲话拗嗰个 key 嘅关系咧，就系、是、唔想有嗰个嘅情绪出嚟啊， yes. 因为一有嗰个情绪出嚟就我就觉得爱嘅部分少咗好多， 嗯， 我就觉得好似因你喺度表现嗰个愤怒嗰、那个。嗰、那個嘅好大嘅對抗，但其實呢首歌唔係一個對抗嚟嘅，嗰首歌係其實係大家內裏內心係好想和平共處，真係好想安安樂樂食一餐飯，就係一個咁卑微嘅願望啫。咁所以其實係唔係恨咯，入邊係痛。同埋愛 咯，所以我中意呢首歌嘅處理就係其實佢講親情唔係好單向咁樣講咯，而係中間有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一層一層你可以抽絲剝繭地去了解。 因為其實我有時候我都好怕人哋，即係有時講啲咩投訴，哎呀佢啊我爸啊我媽佢又講嗰啲嘢，佢都係錫你先咁講你啫，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呢句説話咧係傷害緊，其實已經受緊傷害嗰人嘅， yeah. 因為其實。我不是讲紧佢锡唔锡我，是讲紧佢呢句说话正正就是因为佢锡我， yeah. 我爱佢，所以有伤害嘛。 Yeah. 即系你街边求其有个人闹下你， yeah. 其实你转个身你已经唔记得咗，你由佢啦，佢又唔锡我，系咪先？但系嗰个系你嘅屋企人，就是你血脉相连嘅嗰个人，然后佢仲系用一啲嘅说话、一啲字眼或者一啲嘅行为。其实那个伤害才是最大的。 Yeah, 所以这首歌是很值得是即是再给多些时间去细味一下的一首的作品来的。那现在有这首是同台啦，那你紧啦，因为现在都是八月啫，那还有四个月，那是不是陆陆续续都会将其他一些单曲在今年里面推出的啦都？ 希望多两首咯。 Yeah. 是啊，但是现在派完同台之后又不知道摆第三首了。 是。 因为呢我自己 track 翻自己派的歌呢、yeah. 譬如原罪啦。 是。 已经又是被人冧漏啦。与人同行表面上好像很温暖咁样，但其实内里都是有些伤痛，有些无以名状、 yes. 都是一个 痛的一个表现，佢只不过痛，希望大家的痛可以走埋一齐咁样解。咁同台又更加啦，咁好似一路以嚟都嘅歌，好似都好唔开心咁样，系咪真系第三首？第三首有两个 option， 一首就真系开心啲，一首系真系哎呀有啲无奈，但系唯有系咁啦咁样。咁所以就谂啊，其实派边首咧？咁其实到而家呢个 moment 都仲系思考紧咯。我嘅一路咁 happy 夠味呢，其實我嘅聽眾佢覺得佢需唔需要 take a break、 yeah. 所以而家就喺度思考緊呢度嘅命題啦。 咁啊，品嚐住呢首嘅同台先啦，咁然之後就等你喺幾個月之後就揭盅，究竟第三首係輕鬆啲啊，定係再揭開我哋嘅傷疤多少少啦？ 好快啲啊！ 係啦，喂，今日多謝曬鄧小巧 ，thank you， 謝謝你，thank you， 拜拜。 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结局早挂，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打洒，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让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却被困，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煎过，痛却一个，窒息的恐怖到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处理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剪隔也不呻吟，仍埋藏自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掩盖，漆黑心间中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 呢啲钱美方本来可以喺美国证券交易所赚取。美方以往用巨额财富同诱因让香港得以生存发展，但系现时佢会结束呢啲措施。美国将会赚更多嘅钱，因为香港唔会再有竞争力。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正午时分嘅大骤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嚟超过20毫米雨量。在中午12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周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周4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28点，升337点，总成交金额1,39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9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08点，跌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0蚊，升6.5；美团点评214.8，跌3.6；阿里巴巴243.4，跌6毫；港交所369.2，跌4.8；中芯国际26.9，跌8毫。汇丰控股35.75，升1.65；银河娱乐59.5，跌3毫；友邦保险74.85，升2.2；小米集团15.06，升4仙；一传媒6.4，系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15，瑞士法郎8.457，澳元5.521，加元5.819。新西兰元5.066，欧元9.1013，每百日元兑港元7.25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843点，升93点。港金现价报17,900蚊，跌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63美元，卖出1,937.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黄竹坑医院附近。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而在九龙方面，在观塘商贸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挤塞，龙尾上二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都是车多慢驶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都是车多，龙尾在兴田村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因为要做水管紧急维修，电气道去北角方向近住福荫道的慢线是封闭了，而家一带是车多的，龙尾去到近兴发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骚动音乐啊 ，Hi King，Hello Eric 翻嚟啊， 系， 即系今年个主题曲就系叫做疫症啦，所以好多嘅事情，即系我谂意外也好，或者系一啲新嘅计划也好，你都系围绕住疫症呢件事而发生噶啦。 系， 咁喺台湾咧有新歌就有新歌啦，冇新歌都有新嘢发生嘅， 系咩事呢？ 咁其实我有啲惊讶嘅，因为咧七月份嘅时候咧，我突然之间喺 YouTube 上边咧就见到。蔡依林将一首都大概四五年前的歌嚟，仲系一首 side track 嘅作品，叫做 Miss Trouble 麻烦小姐咧，将佢有一个新嘅 MV 推出。 哦， 跟住咁我睇翻个 MV 咧，就系佢嗰个 Ugly Beauty 世界巡回演唱会上面演唱会嘅嗰个版本嚟嘅，咁样啦。咁就将演唱会上面一啲嘅嗰首歌嘅表演剪咗做一个新嘅 MV 推出咁样。咁呢个我明白 啊， 因为。其实佢二月份或者三月份咧，系应该喺台湾再 kick off 嗰个音乐会，即系演唱会噶啦。 系 咁，然之后就会开始世界巡回嘅一个表演啦。 如果去到嘅话， 系啦。 嗯。 咁但系依家个问题系，我谂其实佢几时 kick off 咧，系佢自己都讲唔到，因为佢嘅 dancer 嘅舞团成员咧，九成以上都系外国人嚟嘅。 系。 咁同埋佢哋嗰個練習嘅 base 係喺 LA 嘅， 嗯， 所以到底幾時可以揾翻扎演員翻嚟，揾翻扎 dancer 翻嚟，都係一個即係好大嘅未知之數啦。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嗰首 MV 嘅推出咧，對於好多歌迷啦，我自己嚟講都係非常之興奮嘅一樣嘢嚟嘅，就啲解渴嘅作用啦。咁同埋你睇到個演唱會嗰個盛況咧，係會令到你更加想睇個演唱會噶。 嗯， 係啦，即係其實我都記得2019年年尾嘅時候係。许愿希望2020年无论喺边度都好，想睇到呢个音乐会啦。 可惜， 可惜，系算啦咁就。咁但系咧之后因为其实嗰个 MV 咧系老老实实视觉享受会重啲嘅、 嗯， 所以大家就想去睇翻啦吓。所以我哋今日讲嘅呢首歌咧，反而系聆听啊。听觉上的一个享受， 是 是讲艺娱圈的一首歌，但是不是新歌，是一首十年前的作品， 是 但是无端端呢唱片公司呢铺返十年前的这一只 MV， 嗯 同埋这一首歌的作曲同埋制作人陈建奇呢又讲返起个故事， 是 即你都不明白点解的喎咁样啦。咁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局部的人》。 Okay. 是收录在他的十年前一张专辑《优雅的刺猬》当中的一首作品、其实很晒出下的。我都不是那时候专辑就听到，是之后演唱会有一次听到他唱觉得很好听之后找回来听。 Okay. 那歌词都是有那种状态就是不是很理解得到的。 是 那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很好听得来但是不是很理解到歌词的作品呢、于是乎网上有千万种的解读。 嗯 我睇咗大家好多唔同，即係有啲係歌迷啦，有啲係樂評人啦，對呢一首歌歌詞嘅解讀。歌名叫做《局部的人》啦。咁其實有啲人解讀成為咧，其實係喺度揾緊另外嘅部分嘅自己， okay. 即係希望成為一個完全嘅人。 哦、啊， 咁有啲人解讀就係你到底睇到嘅係我邊個局部咧咁樣。咁十年之後呢一首歌有一個 MV 嘅推出啦，咁然之後陳建奇老師即係佢嘅作曲同埋製作人啦，佢就解釋翻。 佢呢首歌嘅製作嘅故事。 係。 佢話其實咧，我好少歌係先有旋律，再交俾填詞人去填詞嘅。 係。 咁呢一首歌就係其中一個作品啦。咁點解係咁樣咧？因為其實佢多數咧，陳建奇係做製作，又或者做編曲嘅。即所以其實佢好多嘅作品咧，對於佢自己本身嚟講，可能已經有一個故事啦。咁係同歌手夾粉一齊完成嘅。因為佢多首夾粉嘅歌手，譬如徐佳瑩啦，譬如魏如萱啦，其實都係創作型嘅歌手嚟噶嘛。即其實可以大家一齊同步去完成嗰件事。佢話佢好少可咧自己主動去先寫一個旋律，再交俾填詞人去填詞嘅。佢話：除非我腦海入邊係一個非常之完整嘅故事、一個畫面，甚至一個念頭想完成咁樣啦。咁佢話：局部的人呢一首歌就係一個咁樣嘅旋律底下，佢將呢一個古怪嘅旋律交咗俾魏如萱。佢話魏如萱聽完之後，佢就交出咗《局部的人》呢一首歌嘅歌詞。而娃娃自己解釋呢首歌咧，佢就話咧：佢哋係我中意嘅你或者唔中意嘅你，去組合成為咗呢個世界。而其實冇任何一個人咧可以睇到一個人或者呢個世界嘅全部，我哋淨係可以睇到局部。而你揀咗邊一個局部嚟睇咧，就係你自己可能一個偏好又或者選擇。即係有啲人揀咗醜陋嘅部分嚟睇，咁可能就生活得粉世嫉俗啲啦。有啲人就揀咗靚嘅地方部分嚟睇，咁你可能你就生活充滿正能量咁樣。咁同埋呢佢就話陳建奇話喺呢首歌錄嘅時候呢，佢直覺呢覺得呢唱呢首歌嘅時候要前後咁樣搖住嚟唱嘅。你又唔，我覺得真係藝術家嚟嘅，即係點樣聽首歌嘅時候呢，佢就話佢腦海入面就浮現一個女歌手唱呢首歌嘅時候要前後前後咁樣搖嘅咁樣。咁佢就將呢個 message 就傳遞咗俾魏如萱啦。佢就真係好詭異嘅畫面啦，大家想像就一個女歌手前後前後前後咁樣搖住唱完成咗呢一首歌。係啦，其實因為成個 idea 出發點就係陳建奇嘅一個概念啦。佢就話佢唔知點解，佢覺得呢個 MV 咧當中係有個全裸嘅人嘅。於是乎咧，佢就揾咗個導演，去揾咗個全裸嘅舞蹈嘅演員一齊嚟完成咗呢首作品。 Okay. 所以佢個 MV 真係一個全裸嘅男仔。咁但係即係大家唔好諗住即係有睇全裸啦。嗰個鏡頭咧都攞得好安全嘅。同埋咧。即係因為歌名叫做局部的人啦，佢係將個全裸嘅人嘅身體唔同嘅部分拆件，再根據旋律再拼埋一齊，即係再拆件再拼埋一齊，即係咁樣嘅一個來來回回嘅部分。 Okay. 即係同埋喺一個全黑嘅背景當中，好有深度啊！文青嘅嘢嚟㗎，咁樣啦。 阿嚴瓊今日咧就係帶大家行咗一趟藝術館之旅㗎， 藝術之旅啊，係啊。但係咧，你又覺得我反而好驚訝嗰樣嘢係。我覺得呢一首歌對於佢哋嚟講都應該有啲特別嘅意義嘅。 係， 如果唔係點會十年之後你仲記得個故事記得咁清晰呢？係，即係兩個人都喺自己 Facebook 度有寫啦，有 share 啦，咁公司嘅 YouTube channel 上面都有講到呢件事啦，咁樣，所以不如一齊嚟感受一下呢一首作品啊，係又前後 又全裸， 係又搖住你唱呢一首歌，嚟自魏如萱嘅作品，嗰個名稱叫做《局部的人》。 有啲歌咧，你真系听落去咧，系真系听紧一幅画嘅。 你听到幅画？ 呢啲编曲咁嘅，摆明系一幅画啦。 可能因为我受到个 MV 影响，我就系见到个全裸个人喺度摇下摇下。因为个 MV 嘅演员咧，做咩啫？讲事实啫嘛。跟住个 MV 嘅演员都话咧，因为其实个 MV 都系十年前嗰阵时拍噶嘛。跟住佢都喺陈建奇个 Facebook 下底留言，就话佢睇翻自己十年前嘅身体，都有一种莫名其妙嘅触动啊咁样。如果系我睇到十年前嘅身体，唉，都系冇睇好啦。 大家都好有触动，系啦 简尼啊吓，娃娃艺语之前嘅一首作品， 十年前 啦，但系最近即系佢同作曲嘅陈建奇都攞翻出嚟讲，希望大家喺十年之后感受翻嗰个情怀啦。 系 局部的人， 系啦，局部的人啊，嗱咁啊，阿琼就讲咗呢个即系由嗰个幕后嘅制作人啦，即系解构就是、啊，原来做呢首歌嘅时候，本身脑海入边有一啲嘅画面啊，想呈现一个点样嘅感觉啦，甚至乎可能系细致到咧，哇、那个 M V 系要一个系全裸嘅人。人喺度舞动佢自己的身体嘅咁样，佢都谂到晒嘅咁。咁而咧，香港咧近排就有一首歌咧，就即系都系大家好系觉得呢首歌系除咗听之外咧，系更加值得要去睇嘅。系啦，除咗我呢个歌手亦都同步推出写真集之外啦。但的而且确，但的而且确咧喺网上嘅谈论度咧，呢一首歌系真系几高嘅。系啦，咁啊讲紧就系关智斌干爹。呢一首嘅作品啦，你睇过 MV 啦， 个 MV 真系好好睇。 系啦， 即系呢个系我个人意见嚟嘅。头先我讲嘅 MV 系全裸啦，咁干爹呢个冇全裸， 半裸 系啦，但系好睇， 系啦， 养眼程度爆灯啊！ 老实地说，我系觉得有啲嘢你有自信嘅，个身体系你嘅，你觉得靓露咪露咯，唔知系咪先，系嘛？你講緊由佢係 concert 啦，到之後頭頂有角啦，到而家，咁我覺得無傷大雅呢件事，即係佢呈現到一種嘅美感嘅，的而且確係。 應該咁講，我覺得除咗佢自己覺得靚之餘咧，其實觀眾想睇嘅呼聲都好高。 係啊， 徐生，徐生。 係啊，咁樣咁，但係其實譬如咁講真，即係大家亦都有好多人去到解讀緊，究竟歌詞入邊講啦，當然係歪文嘅詞啦。咁然之後其實入邊都係講緊有一種好。不可抗力嘅一種嘅孤寂嘅感覺喺中間嘅，即係好似哇揾咗好耐啦，咁然之後咁點解揾又揾唔到另一半啊？諸如此類，放縱又放縱過啦，真正投入又投入過啦，咁去到最後你如何自處呢？咁樣咁但係因為我一睇乾爹呢個歌名嘅時候咧，咁即係而且我會諗啊，咁嗱乾爹好明顯以廣東話嚟講就係契爺啦， 系 咪先？系啊， 系。 咁我开头就谂啊，咁究竟呢一首歌同嗰个歌名中间嘅关联究竟系啲咩咧？咁而的而且确，我睇晒成个嘅歌词，听咗几次之后，我到而家仲系揾紧嗰个答案嘅。咁究竟就系同干爹呢两个字有咩关系咧？咁样咁我都同朋友有谈论过，大家都系未有呢个正式嘅答案嘅。有人话哦，可能因为一个男士咁，佢可能个人又去到咁上年纪，可以做爹哋咁嘅级数啦。咁但系好 dry 咁样。咁咪好干嘅爹咯咁，但系我又觉得系咪太过停留喺字面上嗰种嘅解读咧？咁样咁我唔知道，系啦，因为我尝试去过啊，佢哋啲社交平台睇，我未暂时未揾到一个好确实嘅一个答案啦。咁样咁，大家可以继续去到用你嘅角度去到揣测一下嘅。咁但系因为我想讲嘅就系、是，其实佢喺嗰个 MV 嘅呈现咧，都喺间酒店嘅房啦。咁然之後有即亦都好令到你有一種遐想，就係、是、啊，究竟歌詞或者 MV 入邊嗰個男主角嗰種嘅孤寂感係嚟自乜嘢嘢嘅咧？咁樣再襯翻乾爹呢個主題。咁 我覺得有陣時喺 marketing 上面係的而且確引嚟一啲大家談論嘅角度。對首歌嚟講係真係有重要嘅， 同埋我覺得有一個位叻嘅，就係你頭先講嘅謎團冇人解答，咁、yeah. 大家咪會 keep 住討論咯。 係 有答案就停噶啦嘛。 係啦，咁啊講緊咧就係關智斌啦，咁啊有呢一首係新嘅派台嘅作品嘅，係咁啊作曲咧就係 DJ 嘅 Howie 啦，填詞就係 Wyman 啦，新歌咁樣叫做《乾爹》。 时时约会某君，预感未必配衬。容许我没兴趣证实这过客会好过前两任。为何离家家猫咁动人？为何离家餐厅不吸引？日夜去肉搏，又为了什么？无非几个十问。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使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女型，仍情愿惯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今天我已不懂反应。干了，别太快再掉进海，别轻易的再爱。年长了，别免费对外派发爱，看看有人接待。如何投资可保障未来？如何投资先风险不再？别日算夜算，自造与自恋，才堪称作真爱。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使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女型，仍情愿惯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今天我已不懂反应。好东西外面近乎没有证，脏东西大路上无限供应。今天起我决定好这，干一些，亦未为谁认了美。干一杯，印债着留白心机，谁还期待旧些？谈情和热恋不再算大事情，能陪陪自己小酌也尽兴。聊天的不拘，求下文只好讲心灵。最近我搬去了孤独城，如无事必前来想打听。当天太对不愿意，今天我已少个憧憬。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六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三十三宗确诊个案，是二十七日以来单日个案最少。截至寻日，累计确诊病例4181宗。 另外再多两名新型肺炎患者死亡，至今共有61名确诊病人离世。医管局话，一名79岁男病人今个月3号因为发烧入住明爱医院，其后转到仁济医院，今日凌晨大约1点离世。另外，大埔拿打素医院一名91岁女病人上个月23号因为发烧入院，今日凌晨1点几离世。医管局话，两名病人本身患有长期病患，入院之后情况持续恶化，有关医院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凌晨获准保释之后，中午返回一传媒大楼的办公室。他说苹果一定继续支持下去，又说大众的支持对他们重要。根据苹果直播片段，多名员工拍掌欢呼迎接黎智英，有员工送上鲜花。同样被捕之后获准保释的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和黎智英拥抱。东区区议员仇许恩和助理涉嫌去年八月在北角袭警，裁判官裁定两人罪名不成立，并且指涉案警员以不恰当武力对待被告，希望控方记录在案。裁判官说，两名涉案警员作供不合情理和不合逻辑，前后矛盾和呈堂片段不符，又经常答非所问，批评他们砌词狡辩，完全拒绝接纳两名警员的证供，所以没有证据证明两名被告袭警。而本案唯一合理推论是当时警员认为仇许恩偷拍警员，并且回头制止。另一名警员更加拨开仇许恩的镜头，认为两人绝非正当执行职务。案情指仇许恩和助理去年8月11号在北角直播警员执勤的时候，被指推撞防暴警员的胸口，其后被捕。国泰航空今年上半年业绩由盈转亏，蚀98.6亿元，上半年客运服务收益按年急跌 70.5%， 不派中期息。集团预计客运业务在颇长时间内不会有显著复苏，会密切监察市场需求，视乎情况逐步重推客运航班。集团又说会在今年第四季就国泰航空未来最合适的营运规模和模式向董事局提出建议，以应付香港航空旅游需求，并且履行对股东的责任。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44点，升353点，总成交金额1,44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9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08点，跌15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0.5，升7元；美团点评213.8，跌4.6；阿里巴巴243.4，跌6毫；港交所369.8，跌4.2；中芯国际26.85，跌8.5；汇丰控股35.75，升1.65；友邦保险74.85，升2.2；银河娱乐59.5，跌3毫；小米集团15.06，系升4仙；中国平安83.2，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76，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1，人民币6.947，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843点，升93点。港金现价报18,000元，跌340元。

烦恼。 别把自己变成麻烦，梦寐以求人见人爱，忘了当初你有多可爱，别变成塑料摇摆，相信我你不是麻烦，女生女孩都有人爱，会有好男人不怕麻烦，把你捧在手心爱。 头先咧四点钟同 Eric 讲过呢一首作品啦，收录喺蔡依林《披钻十》当中嘅呢一首歌。头先讲到歌名叫做《Miss Trouble》，有咗新嘅 MV， 系演唱会上边嘅版本。麻烦小姐。麻烦，可能好多男朋友都有意见嘅，不过我又相信佢哋未必够胆讲。 麻烦幸福早点到， 咁不如试下交俾佢哋自己讲，均真好多。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猜猜我是谁，少女的古灵精怪，之后去到成熟女性的心思，会变得比较勇敢一点，比较坦诚面对自己，就不用估估下的了。之后间你有苏伟伦 free 场艺娱圈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三十七，气温三十七度的遐想。 三十七度，大汗淋漓，好热。 么其实他会爱，有可能只是山的闷热，只会身体的渴，什么下限都不过分，是 T 恤的贴身，只为眼神的真，什么谎言都该当真，只为是个女人，只欲望的虔诚，什么星座良心规则，转眼也就不及我体温上升的唇，飘着我解释美丽脸，你怎么 know I know， 我有点太快乐，但是下的果实太现实的是下辈子人，软化的我的心，奶奶的潮红的经过青春，只吃山的闷热，只我身体的渴，什么下山都不过分，只体学的贴身，只我眼神的真，什么谎言都该当真，只我是个女 少女的美好，但你听完这首歌之后，你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喜欢姐姐的。有一些歌真的属于姐姐，你有一些经历之后才会可以这么坦诚地表露自己内心一些欲望的。简直有两位姐姐合唱的作品啦。姐姐甚至有位是妈妈来的了， 只欲望的牵扯，只我是个女人， 苏慧伦 featuring 魏如萱的作品气温37度的遐想， 懒懒散散的待在家，在家夜色昏黄，傍晚见谅我躺在沙发上，身体灵魂日剧跟思绪都搁在一旁，一步一步比悲伤更悲伤，说着简单做着困难，我没什么方向，关心焦虑忙碌的自己暂时被遗忘，也没有什么被放在心上，我的今天连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会后悔今天这样活，但是至少今天让我选择我想要怎么过，我的今天连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起罪恶感会找上我，但是至少现在让我挥霍的度过。我只想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要管我要干嘛。懒懒散散的待在家，不出门不用洗头发。懒懒散散的待在家，省得是明天。说吧，我也没办法，别烦我，今天不想说话。 无论是姐姐定是妹妹都好啦， 今天不想说话。 其实都会有啲秘密咧，系唔想你知嘅。 今天不想说话。 留意呢一首歌歌词当中有一啲秘密嘅。就是原来的女神都是很不喜欢洗头的。 今天你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会后悔今天这样活， 但是至少今天让我选择我 想要怎么过， 想要怎么过。 今天你一件事都还没做，也许明天几次都敢会找上我， 但是至少现在让我挥霍的度过、 我只想 女歌手吴培雅 featuring Linian 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懒懒散散地待在家》。如果唔出门口，好多女仔都会拣唔洗头嘅。唔系污糟，系因为唔想吹头发啫。 许都搁在一旁，一步一步比悲伤更悲伤， 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反正我怎么觉得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给你决定都好，让我闭上眼。 主要是因为天气真的很热的关系，洗头要吹这一下很痛苦的，所以当如果你发现女仔不喜欢洗头的话，不需要大惊小怪，不过见人的时候是会干净和整齐就算了。那在家的时候有什么做呢？这首歌可能给到一些方向你的。 差不多的电视讲着差不多一件事，把人变成弱智，关上开关，我止不住的喘，剩不多的坚持，是时候该停止装死或什么的，醒着反而像白痴，求你能不能就放过我，不管哪一种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反正我怎么觉得从来都好，给你决定都好，让我闭上眼。对大环境的无能为力，憋得没有深度的一口气，看着握紧的拳头，我还敢不敢举手说说，让他们说那种结果反正都不由我知道，又能够怎样，我像阿 Q 般的抵抗，能不能就放过我，你想要什么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反正我怎么觉得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给你决定都好，让我闭上眼都好，什么都好，你说的都好，反正怎么觉得从来不重要，什么都好，给你决定 我在家的确没什么精神，但是不妨正面一点，开心一点，希望都可以找到一些情绪的出口是很重要的。简尼台湾位创作歌手的作品，他叫做李友廷，歌曲名称叫做都好。面对有阵时不到自己话事的时候，转个心态同这个世界讲，得你喜欢点咪点咯。如果我哋都一直困咗喺屋企，其实都系有另外一种心情。介绍佢哋系苏打绿嘅分身乐队，佢哋叫做鱼丁觅，出道第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沙发旅游沙发 radio。 窗边喝着冰啤酒，黄色金黄色泡沫泡沫，我要干脆做个梦，红色和红色睡觉睡觉。花边新闻像中国，黑色穿黑色一模一模，一双拖在肩膀后，红色彩虹色手手绕着房间太整套，跟着跟着我甩到甩到，黄铜水泥请不要缠着缠着我，